据首尔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釜山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6月28号发表一篇评论，表示谴责八战南朝鲜美帝侵略军举行战争演习。